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第一次动手撸猫前说， 师父，这样太僭越了吧。 文玉清抚在他身上，尾巴舒适地扫来扫去，一点不怕被冒犯。池小池遵奉师命，动手撸猫。软软的一小团，撸起来手感一流，且售后有保障，完全不必担心被咬。但作为一条鱼，池小池不能完全享受撸猫的快乐，总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吸。他这位师尊显然也对自己的新徒弟很满意，每日都要拉他同睡才行。池小池觉得这不是正常且健康的师徒关系，于是在某日哄睡了师傅之后，自己回到湖中画出鱼尾，趴在岩石上想要做一条安安静静的美人鱼。结果半夜醒来，他发现他的师尊躺在他鱼尾上酣然大睡，四爪还抱着一片宽大的鱼鳞，蜷坐被褥。池小池瞬间睡意全无。睡不着的池小池和零六一唠嗑，探讨文玉京是把他当徒弟当抱枕，还是当储备粮。 他只是很喜欢你。 我知道，我也很喜欢大闸蟹，尤其是黄肥肉多的那种。 应该哪种都有吧？ 哪种都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当成全部的意思。 他双手撑着岩石，放着那只藏在自己林下安然而眠的小猫，想到了自己总要开玩笑说把它喂掉的狗肉。 离天亮还有点时间，多睡一会儿。 睡不着。 那看电影吗？ 看。 于是林六一选取了湖对岸一块巨大的玉屏石做投影屏，在月光下放起了露天大电影。电影是外国的海洋纪录片，还没有字幕。屏幕内的人念一句，零六一就同步翻译一句。不多时，池小池便趴在岩石上睡着了。零六一关掉电影，轻轻道了声晚安。怀里的小猫睁开眼，温柔地看了几眼自己心爱的人，才继续入睡。湖心吹过微风，将染上青色的梧桐叶吹得刷啦啦作响。除了偶有烦恼外，师徒两人相处得还算愉快。直到三月后，赤云子找上门来，详述了石雨山的意识。他要镇守禁虚峰，因此须得要得力的弟子去走上一遭，查探情况。年轻一辈中，赤云子数来数去，发觉只剩下一个段书觉还算适合。池小池替段书觉引运了下来，并在私下里又翻了一遍鲛人仙君。鲛人仙君中，因为非常人间真实的原因，关于山鬼的故事并未展开详述，所以无论是燕京华还是池小池都开不了上帝视角。他们唯一知道的信息是山鬼性别为女，活了起码有千年之久。除此之外，性格生平，连载时期还有不少读者猜测，段书觉当初留他一命是不是想集个邮收他为后宫。后期作者在更新里让山鬼出场，给段书觉送他新酿的美酒，特意写了他相貌平平，除了一双如狐的眼睛拉高了些整体分数外，只勉强算得上清秀。这下读者们认为作者是故意打他们的脸，又在评论区里闹腾起来。哼，不多久作者就黯然太监，把文扔下，再无下文。 池小池倒很想知道，这个存在于作者想象中的山鬼究竟是什么模样。但燕京华比池小池更加期待，他当然不可能像书里写的那样，和其他师兄弟执行任务时直接沦陷在石雨山里，那也太尿性了。所以他谎称身体不适，躲过了那次任务，就等着第二批禁虚风人也折在石雨山里。一听说赤云子去了回首峰，力气巴巴地贴上了门去。计划有变，他的战略也该改一改了。山鬼的确是一块肥肉，他段叔绝世君子，是圣人，不忍杀之，自己总可以上去蹭一波吧。就算他实力不济，杀不成山鬼，作为一个千年妖物，他身边也总该有些宝贝吧。赤云子听到一向懒惰的二徒弟提出这等要求，不禁讶异。 啊，你去有何用？ 燕京华倒是会做人，也不说什么拯救同门、天下大义之类的鬼话，只说道： 回师父，我毕竟曾与段师弟朝夕相处过一段时，许久不见段师弟，心里实在是想念。如今结伴出行正是大好时机，我这里列了些丹药，不算珍贵，但也算是一份心意，还望师父成全。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又入情入理，这个顽劣的二徒又难得自请出任务。赤云子细思片刻也应允了，这三令五申绝对不可逞凶弄强，凡事都得听文玉经的。听到这个名字，燕京华差点呕血。 我小师叔也去？ 他偏爱他的心徒，怕他出事，才说要一起跟去。 文玉京夺走段书诀，又拾去他的宝珠，这也导致燕京华对此人毫无好感。私下里，系统对燕京华耳提面命： 宿主，段书诀现在是他的徒儿，已经摆上定金，但宝珠是一定要要回来的。 不用系统提醒，燕京华也早有此意啊。哪怕文玉京将宝珠藏起，他也要设法索回，大不了就谎称有旁证目睹，不怕他抵赖。但饶是脸皮刀枪不入如燕京华，也想不到文玉京会把那定海宝珠用白银镀饰后直接镶嵌进了段书诀的石中剑剑柄之中。 我操！ 这种物归原主的感觉对燕京华来讲可以说是相当糟糕且恶心人了，仿佛他上蹿下跳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化作了无用功了。他从段书诀那里悄无声息获取的一切，都将以别的形式返还至段书诀身上。他强自镇定下来，笑着将储藏已久的宝贵药丹赠出。这药丹都是他在自己的空间里炼出的，宝息灵气，他自己留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则打算当作再见段书诀的借口，并不打算真正赠出。段书诀果然如他的君子人设一样主动推辞。 怎好麻烦燕大哥。 燕京华笑着，眼睛却若有若无地瞟向他腰间的时钟剑。 何必跟燕大哥客气，又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既然给你，收着便是。 谁想不等段书诀再推拒第二遍，文玉京便接过药丹来细细审视一番，口吻温和且冷静道： 他说的没错，的确不算什么珍宝，但好歹也是一番心意，你且收下吧。 燕京华呆住了。得了师父首肯，段书诀便道了谢，将药丹自然收入腰间锦囊中。燕京华看得分明啊，他解开锦囊囊口时，里面盛满金色药丹，灵气流溢，一颗更比他的六颗强。他甚至听到自己的系统倒吸了一口冷气。燕京华体验到了当年王凯被石虫用三尺多高的珊瑚树吊着打脸的恐惧啊。061则表示，正常操作而已。他不懂炼丹，但却在赤云子那里见到过极品的丹药。经过解析可证，炼丹不难，大抵是部分金属元素与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等无机药的结合，只要筛去过量的汞， 用禁虚峰里特有的三基石磨出的石粉为主要原料，在内里添加纯度为 98% 以上的气，再加上一个简单的等比数列求和公式，算出的 Sigma 作为气的体积，加以提炼浓缩注入丹中，丹药便是通体成金，辉芒熠熠，乃上上品质。所谓科学修仙精髓就在于此，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